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新经典，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第38集。 郑晴几乎没有和别人提过 Submarine， 对他而言，制作游戏也是研究的一环，这种专业的话题外行人多半会感到枯燥乏味，而且游戏本身的趣味性也远不及太空侵略者。不过有一次他把 Submarine 的事情告诉过一个完全无关的人，那个人正是雪穗。 老师在大学里做什么研究呀？ 听到雪穗这么问，郑晴先说起了毕业研究的内容，但影像解析和图形理论对一个高二女生自然不是什么有趣的话题。雪穗脸上虽然没有明白表示无聊，但听到一半显然失去了兴趣。为引起她的注意，郑晴提起了游戏，雪穗的眼睛随之一亮。 哇，听起来好有趣啊，你们做的是什么样的游戏？ 郑晴在纸上画出了 Submarine 的画面，向他说明游戏的内容。雪穗听得很出神。 好厉害啊，原来老师会做这么厉害的东西啊。 啊，不是我一个人，是研究室的伙伴一起做的。 可是整个架构老师不是都懂吗？ 是。 所以还是很厉害呀。 在雪穗的注视下，郑晴感觉心头火热起来。听到雪穗说赞美的话，是郑晴无上的喜悦。 我也好想玩玩看啊。 他也想实现雪穗这个愿望，问题是他没有电脑，研究室里虽然有，但总不能带雪穗去那儿。说明了这一点，雪穗露出了失望的神情。 这样啊，真可惜。 如果有个人电脑就好了，可我朋友也都没有，因为那很贵。 只要有个人电脑就可以玩。 对，把卡带里存的程序输进去就行。 卡带？什么卡带？ 就是普通的磁带。 郑晴向雪穗解释，卡带可以作为电脑的外接储存装置。不知为何，雪穗对这件事情深感兴趣。 嗯，老师，可不可以让我看看那卷卡带？ 你要看卡带？啊，当然可以，可是看也没用，那就是普通的卡带，跟你的一模一样。 有什么关系呢？借我看看嘛。 哦，那好。 大概雪穗以为电脑用品或多或少和普通卡带有所不同，明知雪穗会失望，又去上课时，郑晴还是从家里把卡带带了过去。 哎，真的是普通的卡带。 雪穗把记录了程序的卡带拿在手上，露出了不可思议的表情。 我不是说过了吗？ 我现在才知道，原来卡带也有这种用途。谢谢老师。 雪穗把卡带还给了他。 这是很重要的东西吧？忘了带走可就糟了，最好现在马上收进包里。 啊，是啊。 郑晴深以为然，便离开房间，把卡带收进了放在一楼的包内。雪穗和程序的关系仅止于此。从此以后，雪穗和郑晴都再没提起 Submarine。 这段经历他并没有告诉美农部他们，因为没有必要。他确定雪穗偷窃程序的可能性微乎其微，应该说一开始他就完全没有将雪穗列入考虑范围。当然，如果雪穗有意，那天完全可以从运动背包里偷偷取走卡带，他只需假装上洗手间溜到一楼即可。但他拿了又能怎么样呢？光偷出来是没有用的，要瞒住自己必须要在2小时之内复制卡带，再把原先的卡带放回背包才行。 当然，只要有设备就能办到，但他家不可能有个人电脑，复制卡带可不是翻录 of course 的录音带。那假设他是嫌疑人，的确是一个有趣的幻想题材。想着想着，郑晴不觉露出了笑容。恰好门在此时打开，雪穗端着放有茶杯的托盘笑着问道， 老师，什么事儿那么好笑，笑得那么开心？ 没什么。 郑晴挥了挥手， 好香啊， 这是大吉岭哦。 雪穗把茶杯移到书桌上，郑晴拿起一杯啜了一口，又放回书桌，不料一时失手，茶水洒在牛仔裤上。 哎呀，我怎么这么笨啊？ 他急忙从口袋里取出了手帕，一张对折的纸随之掉落在地板上。雪穗担心地问道， 还好吗？ 啊，没事。 这个掉了。 雪穗说着捡起了那张纸，在看到内容的一刹那，他的一双杏眼睁得更大了。 怎么了？ 雪穗把那张纸递给郑晴，上面写着电话号码，还画有简图，还标示出田川不动产。原来郑晴把生野店店主写给内藤的便条随手塞进了口袋。 完了， 郑晴心中暗自着急。 田川不动产是在生野区的那家吗？ 雪穗的表情有点僵硬。 不是生野区，是东城区。你看，上面写着申江桥。 郑晴指着地图说。 不过，我想那里应该是生野区的田川不动产的分店或姐妹店。那家店是一对父子开的，大概是儿子在打理吧。 雪穗说得很准确。郑晴一面注意不露出狼狈的神色，一面说。 哦，这样啊。 老师，你怎么会去那里呢？去找房子？ 没有，我只是陪朋友去。 是吗？ 雪穗露出遥望远方的眼神。 我想起一些特别的事。 特别的事？ 以前我住的公寓就是生野区的田川不动产管理的，我曾在生野区的大江住过。 哦。 郑晴回避开雪穗的视线，伸手拿茶杯。 我母亲去世的事，老师知道吗？我是说，我生母。 她的声音很平静，听起来比平常低一些。 没有，我不知道。 郑晴拿着茶杯摇摇头，雪穗嫣然一笑。 老师，你真不会演戏。我知道，上次我迟到的时候，老师和妈妈聊了很久，不是吗？老师是那个时候听说的吧？ 一点点了。 郑晴放下茶杯，搔了搔头。雪穗拿起茶杯，她喝了两三口红茶，长出了一口气。 5月22日，我母亲去世的日子，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。 郑晴默默点头，她也只能点头。 那天天气有点凉，我穿着妈妈为我织的开襟毛衣上学，那些毛衣我现在还留着。 雪穗的视线望向五斗柜，那里面多半收纳了充满辛酸回忆的物品吧。 你一定吓坏了。 郑晴认为他应该说些什么，但是话一出口，他就后悔不该问这种无聊的问题。 好像在做梦，当然是噩梦。 雪穗不自然地笑了，然后又回到原本悲伤的表情。 那天学校放学后，我跟朋友一起玩，比较晚回家，如果我没有去玩的话，也许就可以早一个小时回家。 郑晴明白雪穗话里的含义，那一个小时意义重大。 如果我早一个小时回家。 雪穗咬了一下嘴唇，继续说， 这样的话妈妈可能就不会。一想到这里， 郑晴一动也不动，听着雪穗的声音转成哭声，她想掏出手帕，却不知该何时掏。 有时候我觉得妈妈等于是我害死的。 这种想法不对，你又不是明明知道情况却故意不回家。 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妈妈为了不让我过苦日子吃了很多苦，那天也是累得筋疲力尽才会出事儿。如果我可以更懂事一点，不让妈妈吃苦，就不会发生那么悲惨的事了。 郑晴屏住呼吸，看着大滴的泪水从雪穗雪白的脸颊上滑落，她恨不得紧紧地抱住雪穗。当然，她不能这么做。 哎呀，我这笨蛋。 郑晴在心里痛骂自己。事实上，从不动产管理员那里听说事件的经过之后，在他的脑海里就潜藏着一个非常可怕的想象。 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